都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音，六点钟，懂懂懂懂什么鸡汤？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炫懂懂懂， 勾炫懂懂懂。有时候呢，哎，人生真的好累，好累哦！为什么过得那么苦？为什么拼命赚钱还是赚不到一桶金？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呢都做得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现在脑里是不是很多为什么？一直嫌自己呀、啊，嫌自己很多的缺点呐、啊，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啊。如果此刻你现在这样的心情的话，这碗鸡汤很适合你，它会治愈你。来，我们认真听一下呗。 耽误你一分钟，容我说几句话。其实你真的特别特别好，你一点都不糟糕，你三观正，待人真诚，你温柔有趣又大方，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存在。所以你不用觉得自己很差劲，不要被外界的恶意声音所迷惑，不要把所有不好的事儿都往心里去。毕竟没有谁是十全十美的，都会存在缺点，会犯下错误，所以你没必要因为自己的一点瑕疵就觉得自己不够好，没必要处处贬低和挑剔自己。我真心希望有一天你能够与自己的内心和解，能够停止你的胡思乱想，停止你的自卑焦虑，去学会真正的自己。 所以你知道了吗？其实你今天真的真的做到很好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直告诉自己你已经做到很好了，很棒了。你现在要的就是马上休息，好好的去旅行一下， relax 一下，充电一下。因为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人十全十美，非常的 perfect 的，人都会有一点瑕疵的。有瑕疵就代表你这个人不 perfect 了吗？你就不适合当人类了吗？我们回来就好好聊这个话题吧。手机 GoShen Be On Trend， 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陈环还有一只白羊的你还是没有陪我到最后。 第三场人生道理，GoShen懂懂懂， GoShen懂懂懂。你真的是还是没有陪我到最后啊，你还是放弃我了。你现在是不是很 emo， 开始责怪自己，到底我哪里不够好，为什么他要离开我啊？我是不是很多缺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今天的鸡汤真的很适合你听的，因为有一个博主呢就分享到了，他想要赞扬你，他想要赞美你，就说你今天真的很棒了，你今天做到很好了，不用再去内耗了。人是不会十全十美的，人有一点点瑕疵呢是很正常很正常的。我真的是觉得是人有一点点瑕疵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也是有你的长处啊。可能你在这个工作方面呢是没有那么的厉害，不是你的领域来的，那你就换别的工作，你比较长处一点呢、啊。比如说像是如果你觉得你拍摄你拍 video 不是很厉害，就那个运镜啊，怎么打灯啊，哎呦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可是你又发现到，哎，在剪辑上我又好像很厉害哦，可以给很多 comment 啦，意见啦，加很多 effect 啦，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一定有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啊、一定有一个 position 呢是很适合你的。每个人真的是有短处还有就是长处的，不要再责怪自己，哎呀我很不好啊，我很多瑕疵啊，缺点很多啊，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No， 每个人呢都是不完美的，有缺点当然也是有优点的啦，好不好？可能你现在真的是内耗的心情太多了，那就来放松一下，让自己呢去看一部好看的电影，这样呢你就不会再胡思乱想了。比如说像是这个 Superman 电影啊即将上映这个大荧幕了哈。电影讲述呢超人以记者克拉克肯特身份呢试图调和他的克星血统与人类呢之间的矛盾呐、啊，想要看的话，上到勾炫的 N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电影首映礼，邀请简啦，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这部电影将会在呢7月10号一起跟你拯救世界啦，守住勾炫 Be On Trend， 勾炫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王以太还有艾热的《倒数说爱你》。王以太 Love Me Later 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29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在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要赶快哟、哦，因为 Cat One 跟 Cat Two 已经 sold out 喽。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炫懂懂懂， 勾炫懂懂懂来了，潮语来了。今天的潮语很简单，4个英文字呢拼在一起 ，F。 FIVE five 呀，就是那么简单。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潮语 five 五啊 ，FIVE 呀、啊、，five five five， 我就想到第一个想法应该是那个人跟你 high five，high five 的意思就是他要跟你做朋友。所以如果你想要跟对面其中一个妹妹呀、啊，还是靓仔做朋友的话，你就走过去而已，然后跟他说 five five five five。如果他跟你击掌的话，代表他也是想要跟你做朋友啦啊 ，maybe 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个连接来的，你的手掌再配上他的手掌 fly 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可以做朋友或者是另一半也可以。那第二个想法的话 FIVE 啊 FIVE 哦，我想到 IVE 就是 IVE 嘛，韩国女团嘛，唱歌非常好听的 IVE， 如果加上这个 F 的话，非常喜欢 IVE啊，如果你是 IVE 的粉丝的话，哎，有一个 FIVE 的话，就等于我非常喜欢这个 IVE 的团体啊。哎，到底我这两个猜测对不对呢？还是你有其他想法也可以来猜一猜啊？0169988889告诉我呗。手机故事 Beyond Try。 哈，幺妹，不要啦，很丢脸呐、啊。这是不是你的口头禅呢？每次都因为害怕导致你不敢做自己，所以你总是犹豫不决，顾虑太多。大胆点，永远为自己而活，无需被定义，你可以是任何样子。就像那句话，不一定非得是玫瑰，可以是向日葵，可以是千千万万。古炫和我 YYY 音音都希望你可以大大方方和勇敢地做自己哟。 Go Shine Beyond Fri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白鹿的《临江仙》。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ine， 懂懂懂。 Go Shine， 懂懂懂，你懂了吗？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潮语就是 FIVE five， 啥意思啊？我第一个想法应该是跟你 high five 有关的。如果你想要跟那个女生或者是男生做朋友的话，你就走过去举这个 five 这个手掌给他。如果他也是跟你一起 five 的话，那就是 connect 到了，他想要跟你做朋友或者是愿意做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了，一个 connect 先啦。第二个想法应该是因为 IVE 嘛， FIVE 后面是 IVE 嘛，那我 IVE 的话我就想到韩国女团 IVE 啊，如果加满 F 的话，就是代表着你非常喜欢这个 IVE 啊，也就是 IVE 的粉丝啦。我这两个猜测对不对呢？哎，我只能说，直到我看到这个视频，原来我猜错了。原来 FIVE 的意思呢是这样的 ，Yes 啊 ，FIVE 就是废物，就算用英文单词来表达 ，FIVE 也还是这个意思，通常用来骂人，像什么。嗯，你可真是个铁 five 就是 five。 这种用法最初大家还是用废物来说，后来因为文雅，因为和谐的缘故，大家就把废物写成了与其读音相似的 five， 一般还是书面语的形式居多。大家经常会在游戏里面见到说上单选个提莫就是个 five，辅助选个优米也是个 five， 就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原来 five 就是废物的意思，因为如果你直接骂人废物啦，你废物有点粗俗嘛，对不对？可是你以后呢，我们阿达西点优雅一点，我们说你真的是 five 呢啊，滴滴滴滴，懂的都懂啦。所以下次你要骂人的时候，就知道要骂什么数字了，对不对？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陈华的这么多年，陈华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7号啊，晚上的7点30分呢，地点会是 The Platform Nara Kantiti 的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那在5点钟的时候呢，我就有跟大家分享到我们昨天全体勾选 MC 呢最疯狂的一天啊，我们拍了10支 Raps， 其中一支呢就是Kristen 温阳拍的啦， Pink Color 有关。其实这个星期呢，我们全部 MC 呢都会陆陆续续的 upload 这个跟 pink 粉色有关的视频，这个 reels 的大家可以留守勾选 IG 啦。 Kristen 文江呢就是第一个发布的啦，他发布的这个内容呢是讲他叫我们回家呢找一找粉色的东西， whatever， 搞笑啊不搞笑啊 whatever， 只要关于粉色的东西就带来呗。结果他们带来之后呢，我们全场你知道 MVP 是谁吗？ MVP是小童。到底小童带了什么粉色东西让他成为 MVP 的？想要知道赶快去勾选 IG 看一看吧。还有第二支 Reels 呢，就是我们一起跳了这首歌曲。 很火红啊，我们就是翻跳了，而且我们还原度大概应该有80-90%，诶，我们很用心啊，我们是 GoSan 诶，所以这两支 Reels 呢，大家赶快去 GoSan IG 看了，然后记得 Like Comment 耶，收集 GoSan Beyond Trend。